电光波动阵。乔无声息地施展了技能，唐周发现时，电光波动阵的光球已经凝结成阵，方圆15格内都是摩擦着空气的电火花。技能刚一出，韩嫣柔就已经被电了一下，这是完全无法回避的。唐柔连忙操作角色闪避，1/5的声音让他不敢再多有耽搁。韩嫣柔从最短的途径就想冲出电光波动阵的范围，谁想这样一来却是正中河岸的下怀。人去也潜伏的位置让他可以看到韩嫣柔的一半身形，这已经足够。第二个波动阵释放出去却是一个冰创波动阵，两阵相套，韩嫣柔被牢牢地锁死在阵中。唐柔这一看就知对方早有准备，而且看到韩嫣柔的举动，无论怎么逃避恐怕都难逃对方的掌心，心下一横，干脆利落地跳起，直接就朝回廊外的水域扎了下来。唐柔表现出了他一贯的勇敢果断，这一落水立刻发现了那边缩在回廊下边的人去眼，二话不说直接豪龙破军冲过。水流在韩嫣柔的身边被劈分成了两道，水域之中豪龙破军的冲击速度大幅度下降，不过水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，攻击被放慢了节奏，闪避却也快不起来。但是何安对此却是早有准备，碧水雷光剑一挥，一道寒冰波动剑就放了出去，碎冰自剑身上散发出去，在水流当中像是被冲散了一般。但是了解荣耀设定的玩家都会清楚，水域对于一些技能的威力确实会有一些影响，尤其是火系伤害克制得非常厉害，但是冰系的伤害在水中非但不会受影响，还有增强。这寒冰波动剑的攻击看似好像被水消融了，事实上却是无声无息地扩大着攻击的范围，不起眼威力却更大。如此的寒冰波动剑迎着直冲过来的韩嫣柔就扫了过去，中招。韩嫣柔被寒冰波动剑扫中，行动变得更加迟缓了。何安的人去也却已经从容地躲开了原位，正要发动新的攻击准备对付送上门来的韩嫣柔呢。唐柔当然也知道情况不妙，却依然没有强制取消这记豪龙破军。此时他与人去也之间的距离没有多少攻击手段可以用到，停下来他也依然要继续去接近人去也，还不如现在就把这豪龙破军当个加速移动的手段。唐柔的选择显然已经是出于无奈了，局面对他而言相当波动，何安牢牢控制着这一场的局面，如果不是想着后面还有两个对手要应付，此时就凭韩嫣柔所受的血量，何安早就不含糊地让人去也冲上去和韩嫣柔硬拼了。眼下何安选择了更为稳妥的做法，并不去和韩嫣柔硬碰硬，保持着距离和韩嫣柔玩起了消耗。这也恰恰是此时让唐柔最为难的打法，韩嫣柔这一场本就已经只剩1/5的生命，又被偷袭攻击，此时血都已经快红了，哪里耗得起？倒是硬拼的话，就算不胜也可以消耗对手一些生命。可惜何安狡猾得很，完全不给唐柔这种机会，磨磨蹭蹭地在水里一番折腾，利用魔剑士在攻击距离上的一些优势，就这样把韩嫣柔给磨死了。哼，不过如此嘛。何安获胜后很是轻松地对无极战队的队员们说着，接连的失利已经让无极战队的士气降到了冰点，而这一场获胜说破天也只是击败了一个生命只有1/5的对手，含金量严重不足，所以何安要故作轻松，表现出轻而易举获胜的优越感，才可能让大家提提神。不过很遗憾， 击败了这五分之一生命的对手，星星这边还有两个没有出阵。如此劣势，无极战队的选手们难免还是心怀忐忑。挑战赛实在太残酷了，很可能就因为输在这里的分数，让无极战队这一年提早结束。一想到这一点，哪里还有人可以因为何安的故作轻松放下心来？何安现在能做到的也就是如此了，他急需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，来让无极战队重新看到曙光。擂台赛第二场很快开始，星星战队方面出战的第二位角色是枪炮师朱烟霞。不管是谁，何安此时都不敢大意，321的倒数结束后，他的人去也又是扭身就钻入了水中。枪炮师拥有绝对的攻击距离优势，正面对冲肯定是枪炮师先攻，这样等冲进自己可以攻击的范围时，恐怕多少就已经要受到一些伤害了，如果冲得不顺利，受到的伤害可能还要多些。如果这只是一场单人赛，何安也不惧这样直接冲上，但是现在是擂台赛，朱烟霞之后还藏着一个他必须要打倒的对手，所以和上一场对韩嫣柔一样，他继续采用了谨慎的打法。何安哪里知道，眼下他的对手比他要紧张多了。比赛刚刚开始的三秒，陈果险些进入伸手不见五指的一度空间，他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，眼前有景物在动，但是大脑好像无法接收到这些眼睛传送来的信号一般。陈果太意外了，叶修居然把他也排到了出场阵容，这是事先根本就没有和他商量过的。曾几何时，陈果还对叶修视他为一个凑数的相当不满来着，而现在真把他送上场了，以正式选手的身份出战时，陈果却又发现他宁可还是只凑个数。站在场上的压力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，一想到这一场胜负可能带来的结果，陈果就十分惶恐。在他心目中，他是不可能赢的，对方是职业选手啊，角色是职业战队的核心角色呀，而自己呢，连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都是唐柔帮忙才最终通过的，如果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他连魅光都不如啊。魅光的神之领域挑战任务至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完成的。紧张，无比的紧张。比赛开始，他还好久没能平静下来，等他恢复意识，发现比赛已经开始，而对手的身影已经不在的时候，他更紧张了。 哎呀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人呢？ 像是平时玩竞技场似的，回过神来的陈果惊叫着，所有人都认真地看着他，却没有回答他。陈果回过神来，这是比赛，虽然是在线上，虽然没有人监督，但是这确确实实是联盟组织的正式比赛。陈果重新收拾了一下心情，对手看不到，那当然不可能是不在地图里，无非就是又跑水下去了。这家伙上一场对付唐柔的手段，陈果可是记忆犹新，还狠狠鄙视对方卑鄙来着，结果何安没收到信号，倒是让乔一帆尴尬不已。何安上一场的打法其实和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场单人赛挺相似的。陈果没顾上多鄙视两句，就看到挑战赛第二回合抽进场的居然是他的朱烟霞。 哎，惊喜吧。 看到叶修那笑嘻嘻的模样，陈果当时就有点恼火了，这是随便开玩笑的时候吗？让自己上场是负责任的态度吗？结果还没等他发作呢， 他就看到叶修已经收起了笑容望着他。 加油吧，输了也不要紧，有我守在你后面呢。 你。 陈果心中还是有些不满的，但终究无法再说什么。反正出场名单也是无法更改，连忙就去应战。结果这一开始立刻被紧张所包围，哪怕连告诉自己身后还有叶修做后盾也依然没有用。而现在陈果总算是进入比赛状态了，只是何安的人去也钻下了水面，让他倍感无力。他的水准是绝不敢跳下水去和人较量的，只能在走廊上时不时地朝水里轰几炮，企图逼出任去野的身影。何安依旧没有急着让任去野逼近，找了个合适的地方藏好后，观察着回廊之上朱烟霞的举动。星星的实力深浅，何安现在也是摸不着头脑，所以他准备先观察观察对方的应对再说。从对方应对的手法上多少也可以判断一下对手的实力。结果陈国开始炮轰水域，这看起来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选择，但是陈国的炮轰未免太没有章法了，像是个人在第二场想把乔一帆的一寸灰从水中逼出的无极枪手，那射击时也是有章法的。至于对于一寸灰的位置在怎样的方向范围，他是有一定的计算和判断的。可眼下的陈果呢，完全就是竹烟侠走到哪儿他就轰到哪儿，不做计算，不做预判。这难道是装得笨拙一点然后钓我的鱼呢？何安真是相当谨慎，眼看陈果的笨拙已经暴露在眼前，却依然不敢贸然行动。他又观察了好一会儿，直到陈国的朱烟霞都走到他的人去也头顶了，就这么继续朝左右轰了两下，而后就这么路过了。何汉终于确认，这次这位恐怕不是半蠢，是真蠢呢。于是就在朱烟霞刚刚走过后，何安立即发动了攻击，数个波动阵相继丢出去后，那朱烟霞晕头转向的好容易才找到任去野所在的位置，可他的笨拙早已经被何安全数看在眼里，哪里还有丝毫惧意。任去野干脆地从水中钻出，和朱烟霞打起了对攻，场面真的是十分一边倒。朱烟霞最终倒下的时候，何安的人去也差不多只掉了一层血皮，也就是说他近似乎完美的状态杀到了擂台赛的决胜局。观众沸腾了，无极战队的选手们沸腾了。